品出入您的听歌偏好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。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 8 2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98.2。 如果还有梦，就追，至少不会遗憾后悔。阳光用来追，远走高飞，说走就走一回。 活力 Music 课。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思念。

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。

夜如黑，阑珊旁，路人屏，骑车打烊，街角雨松下，不妨阵阵若一声，将窄窄的纸箱，薄薄的衣裳，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，屋里呢喃存在，不声呐喊，绝望。我不是眼中沙子，我不是喉中鱼刺，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。 存在着。

生在留言，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。看见他身子改了你，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，把金银红的围巾来点亮在一边。左手不想，右边挥手，不啰嗦不惶恐，为公主挂帅之后，一路长征。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鹏城食品健康。